穿的也不算贵，黑白灰尽量自在，被自己往里推，动动嘴也能后退，总会被动吃亏，不防备甚至有罪。我现在要开始凋谢伤悲和承认你会人文和法规，其实都算是有理想，都是非只是我很对，这个年岁有爱的人不追还斗嘴，显得般配，有时也为自己感到惭愧，穿的也不算贵，黑白灰尽量自卑，被自己往里推，动动嘴也能后退，总会被动吃亏，不防备甚至有罪。我现在要开始凋谢伤悲和承认你会人文和法规，其实都算是有理想，都是非尽是我 是，但可以拯救我的一半。背叛无比坚决，告别需要体面。我没什么可以解释的，这是我的命运吧。我才有个混账，在我心里面躲藏。能安慰他的只有陌生还有放荡，他是可取的对象，不论是在哪一边，那就这样吧，我们再见了，请转身泪如雨下。今天夕阳西下，漫长人流像鲜花，我一丝分不裂，从此没有了家，孤魂野鬼天涯，永远也不能到达的船，就让我沉入黑夜。 Baby that's me 的娘，结尾掉的酒店，走廊尽头的房间，冰冷的窗栏上有陌生人的气味，在欲望的后面，是无尽的空虚悲哀。我亲爱的，这陌生的这城市下起雨了。今天夕阳西下，断肠人流像鲜花，我一丝 dear mama, I'm a dear, I'm a dear, I'm a dear, yeah. Shilla, shilla, shilla, la. 等一幕一幕熄灭吧。Yeah mama, yeah mama, yeah mama, I'm a dear, I'm a dear, I'm a dear, yeah. Shilla, shilla, shilla, la. 我是谁？我爱谁？我要谁？我去哪？ 前的都是善良不可爱，绝了心要分开，偶尔又想起来，并不是爱不爱，可能是最近有 just why

To be 就像我带头哄她心花怒放，不管怎样就怎样，谁都需要口哄她完美绽放，把世界踩到身上。 Yeah yeah yeah Gucci wake up wake up ah ah ah ah Hey for you call me call me word do you ba ba ba ba Time to be 就像我带头哄她心花怒放，不爱怎样就怎样，谁都需要口哄她完美绽放，把世界踩到身上。 Yeah yeah yeah 谁都需要口哄她完美绽放，她完美绽放。 Yeah打算陪着看 烦，但愿这一段感情一直那么深，永远做我的爱人。别再担心你我的未来，现在就让我学识最美的决定，命运注定我们这一切，感谢你出现在我的世界，把坏事毁灭。 无所谓，无所谓，无所谓， 因为我真的无所谓。 Declare the rightful heir to your your property. It's all written out, I just need your name on the dotted line. Oh, won't you please?

求你有没有仔细看？重新做。 加班你就知道加班，你都多少天没陪我出来吃饭？ 其实我真得跟你好好吐个槽。你说我那女朋友她怎么这么不知足啊？ 这次再做不好， 我 有人 出去 买 小屁的呢。 天到晚的， 你 活着也是因为你这个味道。 我那女朋友怎么这么不知足？你可别后悔。 有人微笑。 活力 Music， 不听话，只听歌。

柴米油盐半辈子，转眼就只剩下满脸的皱纹。

掩埋殉难的心跳，葬送一世英名。废墟上的鹰盘旋寻找残根，夜空中的精灵注视游魂背影。忽然一阵钟声注视黑压压的寂静，歌颂着壮烈，还是嘲笑这神圣。将爱进行到底，伟大是残酷的衍生。将爱进行到底，没有对错的血腥。将爱进行到底，伟大是残酷的衍生。将爱进行到底，没有对错的血腥。将爱进行到底，温柔尚在，寂寞永生。 肯定我的身体被罪恶凌辱四万里，

不懂世界怎么了，想不懂心为什么到底变成什么了。迷雾迷雾在迷雾，我惊觉自己在原地踏步，到底是谁把我心蒙住，不想再糊涂。迷雾迷雾迷了路，我就彻底被这团迷雾困住，谁能够指引我一条路走上征途。 刻度九八二，下一秒就是未来。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 FM98.2兆赫 AM927千赫，聆听未来，身体不同。 心愿，无论大小，说出来就好。九八二，许愿池。 我是二，今年大四。我从半年前就开始准备我的毕业设计，这个期间反复修改了无数次，也被导师推翻重来了无数次。在这个同时，我又要实习，所以这段时间非常忙碌，而且压力也很大，但是我还是坚持下来，而且很幸运的是得到了很多老师的帮助。直到上周，我的最终稿终于得到了导师的认可，而且马上要答辩了，我希望我的毕业设计能够拿到一个理想的分数，还有就是实习顺利。 我害怕回头望身后，一路向山川和海洋，照在我背影更加的凄凉。一个人在路上背起行囊走向前方，被遗忘的过往，遗忘的就让它遗忘。蝴蝶飞过了